《踏雪寻梦》编配成了合唱歌曲，随后又将《心愿》编配成了合唱的歌曲。 嗯， 之后呢，我们又邀请作曲家郑冰先生呢，先后将《我和你》编配成一个六声部的合唱曲。 嗯 嗯，还有将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最一开始放就是放的那首歌《冬奥有我》编配成了合唱曲。 嗯， 这些歌曲呢，会同我们合唱团坚持长练习的这个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形成了就包括国际奥委会认定的奥运会主题曲《奥林匹克颂》，还有刚才说的开幕式主题歌2008年的开幕式主题歌《我和你》， 嗯， 还有我们2002年的申办的歌曲，申办冬奥的这歌曲《踏雪寻梦》和《心愿》，以及咱们今年发布的《冬奥有我》，这样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各有特点的这奥运合唱的这个歌曲的这个系列。 嗯， 随着这冬奥的日益临近呢，在奥促会的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呢就是演出机会逐渐增多吧。这样呢，合唱歌曲形式来演唱奥运歌曲呢，获得了合唱界的认可。有好多合唱团呢也和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合唱歌曲的这个曲谱， 嗯， 共同来演唱这个奥运歌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团来加入到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宣传这个奥运的这个通过歌曲的形式来宣传奥运精神。嗯，对冬奥的那个举办呢来助力加油。经过我们奥促会领导同意呢，我们呢就正式向全社会热爱合唱的朋友呢开放提供了我们奥运歌曲合唱的这个曲谱。 嗯 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呢在这个很多奥促会还有大其他一些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向全社会呢发起传唱奥运歌曲的这个倡议书。 嗯， 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就策划了这个一起向未来的这个传唱歌曲的这个活动，因为当时疫情有些影响，我们就建立了奥运合唱这个传唱歌曲的团长群，大家呢积极加入，目前呢已经有60多名合唱团的团长加入了群， 嗯， 而且积极报名参加这个传唱活动， 嗯， 我们就在10月31号举办了这个启动仪式，后边呢我再介绍我们后续的这些工作。 嗯嗯，这个是怎么来加入你们这个群，怎么来报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是像一个是有些合唱团我们本身有些联系，另外我们通过原来也是咱们北京台金色时光举办过两个合唱季的活动， 嗯， 我们都有群，然后我们的团友在群里边发通知， 嗯， 还有合唱协会，北京合唱协会、中国合唱协会在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范围之内会员单位发出一起共同发出倡议， 嗯， 哎，然后就是奥促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我们就是和他们纷纷进行联系啊，然后他们一起，另外沟通的开了沟通会，就专门在奥促会开的沟通会，还有冬奥组委文化宣传部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嗯， 这样一起大家都作为共同的发起单位，我们来做具体的一些策划组织工作， 嗯，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开始这个活动之后呢，就是很多团就报名了，刚才说到了一些团，而且呢在网上呢就是在微信群里大家就纷纷留言啊，我只说两条吧，要不太多了。一个就是说总后院的一个合唱团说让我们用歌声为冬奥加油，就是很简洁但是呢很给力。 嗯， 还有呢石景山区有老干部的一个合唱团，他们说唱一首歌融一段情，助一份力，圆一个梦，期盼2022那美好的瞬间，圣火奏响我们心底的歌声啊，非常令人感动的。 哎， 目前呢这些合唱团都在积极排练，并且通过拍视频的方式呢，然后大家一起共同的祝福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我们也会在策划组织来把这些他们的视频来进行编排，在奥促会的指导下， 嗯， 然后把大家的这个歌声陆陆续续呈现给全社会。 好，怎么来加入，一会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吧。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为您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在我国各地过冬至节的传统各不相同，但多数都有祭祖的风俗。从冬至开始便进入了数九寒天，冬至时南北方的饮食习俗有哪些有趣的差异？为什么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冬至时为什么有祭孔和拜师的习俗呢？下周一的运河之上化节气，我们来说说冬至已至，春归有期。 年底会以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火线东门桥。火线东门桥位于火线水库的港沟河上，这座桥因为建在火线东门外而得名。东门桥建于清光绪23年。火线作为京城东部的著名村镇，汉代时称作霍村镇，火县古时候是镇，后来升级为县，元朝再升为州，明朝降为县，清朝降为镇，民国再降为村。在中国的行政区划设置史上，火县的经历是绝无仅有的。明朝正德初年，火县开始筑起土城，嘉靖22年扩建，起初有四座城门，但是都比较低矮。东门外的火河支流，也就是港沟河，历来没有桥能通行，来往行人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河，每逢大雨洪水，船翻人亡的事经常发生。清朝光绪23年，武清县王善人在北京做厨工，攒了些钱。他有一次从港沟河渡船回乡，船在河心被水浪掀翻，同船的人死于洪水急流之中，他则被人救起，幸免于难。从此以后，他发誓要建一座桥，倾其所有还是资金不足，于是他多方募捐集资，终于建起了一座石桥，这就是火线东门桥。东门桥全长44米，宽7米，是一座平面石桥，用花岗岩石细磨精铸，桥面顺铺条石，规整而有序。两侧原本有石栏、方头望柱，栏板素面光洁，13间方孔，高3米有余。1958年，在桥下建闸门，两侧修筑石护坡，建成水库。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FM107.3，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Thank you.